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55集。马先生头次听阴差这么装，吐槽是不好吐槽的，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。不要钱，那要香火吗？还是英韶比较了解来老爷，很快想通了此节。他招待来老爷的时候，香火纸钱什么的可都没大用上了。这位是阴间的老饕啊。他立刻道， 哎呦，香火纸钱之类的都在其次，俺们蓝老爷最喜欢鉴赏美食。马先生，你不是带了个歪脖凤凰吗？ 哦，此意呀。马先生心说这倒是稀奇，赶紧把掩了半边烧鸡的锡纸展开了一些，奉了上前。虽说已经没出锅时那么热了，但看其焦黄的色泽上泛着油光，还是很诱人的。马先生对自己家的家传手艺很有信心。 哈，我们马家烧鸡滑嫩多汁，连鸡胸肉也十分入味，一点儿都不柴。当年没出马的时候，就是靠卖烧鸡为生。 来老爷，请鉴赏一下。蓝河眼前一亮，立刻招呼宋福堂一起吃。 哦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 宋福堂道。他到现在心情还是十分不错的，只是原因不足为外人道。他说的原是真话，英韶和马先生却品出了别的味道。英韶带了滤镜，觉得来老爷和走老爷同是情深，马先生则心说，哪有阴差不爱钱，哪有阴差多礼让，要么不敢与另一个争。别看来老爷现身后除了装，别的什么也没做，但看黄皮子一家如此老实蹲着，这小心眼的黄皮子是那么容易服输的吗？他身上的仙家都没能打啊，谭营。虽然蓝老爷装得飞起，这里还有他的同事，马先生便还是把纸钱都倒了出来，要烧给他们。余杭家也一起烧。他虽然看不到蓝河，却知道马先生他们都冲着某个方向，也对那头道， 也是来得及，也只有这些黄纸了，另有印刷精美的冥界货币，下次我再烧给您。 不说今天是来老爷救了他们，这还是无常，可不得尊敬一点。 哎，这就不必了。 马先生道， 其实啊，那些印刷的在下头并不算硬通货，像这种黄纸反而更好，尤其是烧给祖先的，孝子贤孙自己凿，成色更好，很是经用。 余杭家烧纸都是让其他人准备的，哪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，心说还真是不敢时髦。 哦，好好， 说了不要就真的是不要，散给这里的亡魂吧。 蓝老爷还真是有高人风范，展开扇子一扇，纸灰飘动，竟真散财了。马先生心中一惊，居然不是在装大方，难道最近东岳阴司狠抓作风问题？蓝河坐下来享用烧鸡，只要把面罩掀开一点，那气儿就被他吸食进去了。烧鸡香味四溢，瓜尔真人一家的眼睛都直勾勾盯着。马先生身上有仙家，经余杭家一提醒，才发现口水不知不觉流到下巴了，赶紧擦了擦。这个烧鸡本来是给他们准备的，关二真人的女儿都忍不住往前迈了两步，蹲着坐，鼻子一抽，更是可怜兮兮地看着那烧鸡，两只肉嘟嘟的前爪捧在胸口，尾巴慢慢摇动，豆子眼中充满了憧憬。瓜尔真人咽了口口水，凄凉的道， 哎呀，爹爹当年在村里日子倒好些，鸡是吃够了，现如今到处是防盗网电灯，可惜了你们，馋嘴也无法。 他说着又把瓜皮摘下来擦了擦脸， 余皇家听黄皮子口吐人言，吓得一抖，见其他人都表情淡定，这才渐渐收了惊恐之色。不过说真的，小黄鼠狼长得是真可爱，连他都有些触动了。来老爷看了一眼烧鸡，果然也很触动的样子。 小朋友没吃过鸡？不可能吧。 关二真人的女儿点了点头，摸了摸自己毛茸茸的柔软腹部，睁大了眼睛悲伤地看着蓝河。蓝河叹了口气， 哎，太可怜了。 那我吃快一点，免得你看了伤心。 关二真人一家还有众人都傻了。关二真人的女儿一回身扑进了父亲怀里。马先生暗道，阴差果然是没有人性的。蓝河感慨， 确实好吃。你们还谈不谈啊？ 干看着他。关二真人和马先生这才回神，放弃了幻想他会分一点给自己。马先生和余行家商量了几句，按他们的规矩，余家和黄鼠狼有夙愿，最好是将其供为家仙，化解百年来的冤仇。但余行家要实在不愿意，也只能另想法子将其打发了。按理说，余行家根本不缺钱了，但他想到这黄皮子有些厉害呢。虽说黄皮子不定性，但他思考之后还是低声道，他若做家仙，是做我家的家仙还是余家？马先生一愣，也低声道， 你家若没分家，那只能做余家的家仙，但如果平时都是你来供奉，自然会偏向你，以后分家也会跟着你。 余行家点头道，那就劳烦马先生和他谈好了，我愿意和他和解，迎他到我家做保家仙。 马先生会意，问关二真人，你应是上峡山修行200年的黄皮子，名号关二真人，此为抱冤作祟，对不对？ 这是他身上的仙家查探到的。关二真人点头道， 对的。 马先生一听就放心了，因关二真人愿意回答，那就是也有心到余家做保家仙。他又问道， 那我做你师父，从此在余家安炉，你可愿意？从此你凭马子受香灯，马子凭你过光景。 这里的马子当然和代指女朋友的那个意思不同，说的是出马弟子。这保家仙也是要加入派系的，一般谁身上的仙家把他收服了，就认这个仙家做师父，即是师仙。师仙从此就带领他修行，与此对应，患者也要认出马仙为师父。可是关二真人却摇头，甚至有些轻蔑的道， 你又没打过我，认你做师父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 马先生一时有些羞窘，又无法反驳。他这谈判过程确实和正常情况不太一样，是靠外援才压住了关二真人。 那你待要如何？ 关二真人嘻嘻一笑， 要拜我也是拜来老爷为师吧。 马先生无语，哪有保家仙拜鬼差为师的，这不合逻辑。关二真人却奸猾一笑，早一步说道， 你们拉帮结派的有什么意思？姓余的家里本来就有钱，不需要你这种师父帮衬。 马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回这句话，关二真人话糙理不糙，马先生陷入了沉默。 不是让你拜个师，废话怎么那么多啊？还想抱我大腿？ 蓝河吃着马先生做的烧鸡说道， 你看你就认马先生，说什么打不过你啊？我看品德就比你强多了。 这话说的，谁的品德不强过我啊？ 蓝河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哇，好不要脸的黄鼠狼。这一瞬间，马先生甚至觉得也许让他拜来老爷才是对的，只有毫无人性的来老爷才能镇住臭不要脸的瓜二。瓜二真人眼睛一转， 不过既然是来大老爷介绍的， 我肯定愿意。 嗨，认了认了。 这可真是幸好有来老爷了。马先生道， 余总，你可以择时安炉，给关二真人立下牌位。具体流程嘛，咱们可以以后再说。眼下还是把 logo 和令祖的墓地处理好。 像这种迎新家仙也是有许多步骤的，不止准备牌位，还要写表文等等，在这地方一时忙不成。关二真人便老老实实地在尾巴下面翻找，找出来一条纸片小龙。余行家一看，低低卧去了一声。这纸片分明就是当初 logo 设计原稿的一部分，一直放在银行保险箱的，这次都没想起来查看，没想到神不知鬼不觉已到了关二真人手里。如此说来，原稿难道已经损毁了？等等，关二真人还要还回去，既然能抠下去，兴许也能完好无损地拼回去。余行家多了一丝期待。只见关二真人对着那片小龙吹了口气，口念咒语， 去， 纸片化为飞灰散落。余行家呆了呆，赶紧拿出手机登上官网一看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回来了。 logo 上的龙确实已经回来了，什么专家都束手无策的事情解决了，余行家心头大石总算落了一半。因余家曾祖的墓穴已然是被破坏了，虽说关二真人已经伏法，马先生还是建议立刻开坟起骨，则即日重葬， 但可能还需要再请位阴阳先生来，这迁葬之事我不甚清楚啊。 马先生老实道，又问英韶， 哎，你会不会？ 英韶也摇头。其实他们不可说是一点都不清楚，但京城这边吃阴间饭的业务的划分本来就很细，马先生基本没有涉及过这方面，故而身上的仙家也都属于此了。蓝河吃了他们的烧鸡，也想这事儿赶紧办完，说道， 啊，我会，你们要是现在捡，我就告诉你们怎么捡。 他以前跟着爷爷一起给家里的老坟捡过骨，而且那时候还是土葬，棺木腐坏，捡骨还得从泥巴里找，总之老规矩他是最清楚的。关二真人谄媚道， 哎呀，死过的人就是不一样啊，有需要咱们也给来老爷捡骨尽尽孝心。 蓝河有点不知所措， 轮不到你做孝子贤孙，这是要直系亲属来捡的。 余行家一看时间有点急了，起骨刚好只能半夜进行，他立刻打电话和父亲汇报 logo 找回来的事，再提起现在需要捡骨，获得同意后让人准备了寿材运来，顺便给他拿套新衣服。余行家的父亲则带着其他几个儿女匆匆赶来了，事情他是交给余行家办，但这种迁葬的大事不能不到场。他们知道余行家把事办成了，各有各的想法，但余父满意就行了。他已看过 logo 上的龙确实回来了。 没想到这么快就搞定了。 路上余行家的弟弟就嘀咕着，余父冷眼道， 怎么你还嫌慢？ 这可是关系到祖父的墓地和余家的气运了，他居然还想着和大哥那点争斗。 没有，弟弟很快道，只是在想哪位大师这样厉害，不动法师不愿出山，我心里也担心着呢。 余父沉默，倒也是，不知道这次是哪位先生解决的，此次都是余行家一手操办。到了墓区，他们一看工作人员已不少，运来了寿材等一应物品。最为诡异的是，那寿材上安然蹲着两大两小四只黄鼠狼。 大哥，这玩意儿就是…… 哎，小弟慎言。 余行家严肃地道，这是咱家的家仙了，瓜尔真人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